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一手游玩攻略，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看看今年中秋假期的出游数据。中秋假期临近，同程旅游发布的2021中秋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预计，今年中秋小长假国内出游人次将会超过8000万，短途周边游仍然是中秋出行市场的主流，而其他热门目的地还有新疆、成都、重庆和长沙。马蜂窝旅游大数据也显示，赏月的搜索量在最近一周的涨幅是高达354%，与之相关的观星、露营的搜索量也大幅提高。此外，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带动效应在中秋节也得到显现。在入住方面啊，经济型酒店的订单较平日仅上涨了18%，而中高档酒店的订单较平日上涨230%，选择中高档酒店的游客占比明显上升。据途牛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26到35岁的消费者是下单旅游产品的主力军，预订出游人次占比高达45%。群体出游需求也呈现出兼顾旅游的个性化、定制化和高品质。另外呢，以家庭为主体的定制游增量也是非常显著，这类群体对高品质酒店也有很高的要求。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相关消息。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本月14号到18号举办，图博会成为疫情下首个恢复线上线下结合办展的大型国际书展。线下主会场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届时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也将同时同地举办。这届图博会目前已经有105个国家和地区约2200家参展商报名参展，主会场新国展共设置了4个展馆和多个分会场，其中在北京20家特色书店也会设置迷你100图书文创展台，举办阅读推广、电影分享等活动。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沉浸展区将会通过裸眼 3D、VR、AI 等技术带给大家新的体验。此外，书展还将推出10大打卡地，包括 VR 阅读丛林、刘慈欣沉浸展、国际儿童阅读创意展、主宾国巴基斯坦 BIBF 绘本展以及插画展等等。据图博会的组委会表示，本届书展将通过合理调控主会场现场参观人流来降低人员密度，落实公共区域日常消杀，加强展馆空气流通换气，实行票证实名预约制，观众需要出示身份证、绿色健康码、绿色行程码、检测体温、佩戴口罩入场。最后再来看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由繁星戏剧村出品、青年导演领军人物丁一腾导演的戏剧作品《画皮2677》将于国庆前后在北京繁星戏剧村和大家见面，开启中国第一部后浸没式戏剧的全新之旅。作为繁星戏剧村成立12周年的全新力作，《画皮2677》以中国传统经典《聊斋志异》当中的名篇《画皮》为创作灵感，讲述了在未来世界发生的研究与探索、真实与假象、操纵与成全的爱情故事，将会用全新的呈现方式和观众一起探寻世界万物的表象和真心。那么后浸没式戏剧是丁一腾导演开创的全新戏剧理念，画皮2677以戏剧为内核，融合了环境戏剧、浸没式、密室、魔术、当代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将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不同于传统戏剧的观剧新体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人民网和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要送您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是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稍后见。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The light that you're riding,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brilliant ball of clay. You can be a work of art if you just go all the way. Look out! 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 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fight, but you have got to win. Cause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But the life that you're riding,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brilliant ball of clay. To break, 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fight, but you have got to win. Cause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but the light that you're riding.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火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的朋友圈当中有一群特别招人羡慕的朋友，每天呢都在分享着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照片或者是游览攻略等等，看得大家心里特别痒痒。那么前不久啊，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官方是正式宣布将会在9月20号正式对外营业，那么9月14号呢也开放了售票通道。在正式开园之前啊，其实还有两波客人，分别是内部压力测试和试运营阶段进入园区的客人。那么在今天的活力会客厅环节当中啊，我就请到了两位提前去打卡了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嘉宾。他们呢不仅在压力测试阶段提前去尝了个鲜，这一玩还整整玩了3天的时间。那么首先让我们欢迎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张博，欢迎张博。 听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欢迎我们周末活力派的编辑思农，欢迎农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 哎呀，你们两个今天特别的拉仇恨，所以这30多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不能放过你俩，要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分享，好不好？来给大家带来北京环球度假区咱们家门口的这个大型的游乐园的一些一手资料。我觉得在聊准备工作之前，先来说说你们对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第一印象，好不好？这一玩玩了3天的时间，进到园区当中，我们知道它是由很多知名的影视 IP 组成的啊，比如说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哈利波特园区，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有中国特色的功夫熊猫园区，这应该也是环球度假区系列第一次打造功夫熊猫，就在咱们中国北京哈。来说说吧，3天的时间大家比较喜欢逛的园区都有哪些，包括这7大主题分别都是什么。 那我先说一下吧。其实我觉得这7个园区整体上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精致，它的这个品质还是非常高的，各种各样的细节都能彰显出来，这个钱确实花到这个刀刃上了。我的感觉就是，首先印象比较深的可能还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不过这个我还是想主要留给思农，我在他的面前还是一个麻瓜，可能他能够讲出更多这个打动人心的地方。另外一个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变形金刚基地，因为也是作为男孩子嘛，可能对这些机器人比较感兴趣，当时也是看到这个大片，但现实当中可以看到它对应的这参照物的时候还是挺激动的， 什么大黄蜂、擎天柱、 对擎天柱、霸天虎之类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可以在里面不仅可以这个体验到园区里面最刺激的霸天虎过山车，当时我也是忽悠了思农他才上去的，要不然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了， 一直把我往上拽。 所以思农最后是体验了这个过山车， 体验了， 对， 就叫都喊妈妈了最后。 这个过山车确实是非常刺激的，因为我们负责欢乐谷报道也很多年嘛，它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骑乘设备。对我来说这个霸天虎过山车主要是它前面的就相当于给你的准备时间非常少，可能很多人想坐到过山车上的时候还需要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我慢慢的爬上去之后再俯冲啊，做各种各样刺激的动作，但是这个过山车是一发车就进入到最高速的状态， 它等于是弹射发车的那种状态是吗？ 会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 非常高速，给没有这种心理建设的一个过程。 天 哪，我其实上去的时候还是挺淡定的，就觉得应该还好，做过不少了。但是整个项目体验下来之后，我觉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真的衣服后背都全湿了。 哎，就光 非常刺激， 是光听张博分享，我都觉得就是后背已经开始微微冒汗了哈。我还记得我之前去大阪环球影城的时候，它有两个比较刺激的过山车，一个叫飞天翼龙，还有一个叫好莱坞美梦。我当时是进入园区第一个体验的项目就好莱坞美梦， 上来挑战难度最高的是吗？ 我天哪，你知道做完了之后，做完这个过山车， 好莱坞噩梦， 不仅是好莱坞噩梦，而且我直接放弃了飞天翼龙，因为飞天翼龙要比它更刺激。所以我觉得对于心里稍微有一点哎胆小的朋友啊，就体验特别刺激的项目还是咱得悠着点，是吧？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小视频，对于一些稍微胆小一点的朋友，包括可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确认自己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没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咱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去体验这些游乐项目是比较靠谱、比较保险的哈。这是刚才说到了， 其实当时我给思农还拍了一个小小的短视频 啊，真的。 整个我们，因为我们是有这个导览一直带着我们的，全过程还是非常开心放松的一个状态。但是那个视频拍摄的时候，思农整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恍惚的，当时应该 是 刚出来， 凌乱的。 对， 我发在我的那个微博上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特别特别的可怕。就是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坐这个过山车， 已经完全迷茫凌乱了是吗？当时咱周末活力派的微博也转发一下你的小视频， 行，没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看思农坐过山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行，没问题。 这是刚才说到的变形金刚园区。 对，而且因为我们都是做这个广播，所以对声音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整个在园区里面的时候去变形金刚基地，它的音效的这种环绕的话会给你也是就是突出这个体验感，非常科技感的，也是来自未来的这种声音的音效的组合，就是感觉确实是到了一个变形金刚基地，你看到里面的这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机器人一样。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1:1的擎天柱。 哦， 你知道张博在园区里面是很少会 要求拍照， 对，哎，你帮我拍个照吧，都是我跟他说，哎，你帮我拍个照吧，你帮我拍个照吧。但是他看见那个擎天柱以后就两眼放光，跟我说，哎，你帮我拍个照呗，多拍几张。 这应该是很多大男孩很多男生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啊，和这么多电影当中的角色去合影拍照。 对，而且后来我就是从这个园区出来之后也会看一些这种小视频嘛，大家有很多分享的也极具个性的。我还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些在园区里面的机器人跟观众互动的时候，这里面霸天虎还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很多人都说感觉他像一个相声演员一样，而且是以这种怼人式的互动吸引了很多人的这种关注。 哎，这就又说到环球影城的一大特色，就是里面所有的 NPC 包括所有的服务人员，他也都是在那个环境中完全入戏的，你包括 带着人设。 对，就像大家之前去迪士尼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公主和王子和游客互动也是特别的默契哈。 对， 当然在环球影城当中大家也能偶遇到很多电影当中的角色，是这样吧？ 对，这也是沉浸式体验他想给你打造的，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细节，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是还要非常认真的去演。这就是说到那个另外一个也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点，就是侏罗纪世界里面的奇异迅猛龙这样的一个演出，也是驯兽员表演的也是非常的真实，好像真的一会儿就会有一头真实的迅猛龙要出来一样。然后所有的这种场景包括恐龙本身制作也是非常逼真的，所以大家就是虽然知道它是假的，还是会非常的投入到这个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 你们是坐船进那个侏罗纪园区吗？就是它有一个体验项目应该是在水上体验，我记得我在大阪的时候侏罗纪 没有，它这个应该还是、 哦、还不太一样， 对，各个园区应该会有自己的特色、 哦、 可能根据地形。 那我觉得挺好哈，大家哪怕去过国外的环球影城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北京的环球度假区、还是在项目设置上有一些差别的。 对，没错， 它的那个奇异迅猛龙其实里面的那个迅猛龙也是非常带人设的，因为我们在侏罗纪世界电影当中我们看到那个就是你还记得是谁演的吧，星爵那个演员、他演的那个他的那个角色，就是包括驯兽员的衣服和他的角色都是一样 样的、 哦、 然后还有他那个明星恐龙布鲁也会出现在园区里面和大家互动，大家注意一定要表现得非常想互动啊，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 宠爱， 对，非常宠溺的互动。 对， 比如我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幸运的互动，就是那个恐龙他把他的头搭在了你的肩膀上。 哇， 对，但是同时这个恐龙他也是带着他的龙舍的，就是 龙舍， 对，因为他是一个，他的龙舍就是一个非常凶猛但是只是和人类关系还算友好的龙，所以就是他可以去触碰你，但是当玩家你要去摸他的时候他就会生气，你就会 很抗拒。 没错、 哦、我们大多数人跟他互动都是保持一个距离，可能我做一个手势他会往前走两步或者往后退两步，但斯农真的是得到了特别的关照，驯兽员当时就是非常意外的示意他，你可以站在这里让恐龙靠近你，可以搭在你的肩膀上，当时我都震惊了、 啊、真的好有意思啊。 没错， 所以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在互动的时候我们不妨也稍微戏精一点，是不是、 嗯、没错、嗯、 跟驯兽员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沟通，有可能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这种互动的效果。 哎，到时候大家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 嗯， 还有一些园区再来跟大家说说，我觉得哈利波特和功夫熊猫应该也是网上一直呼声比较高的两个园区哈。 嗯，就到哈利波特园区斯农整个两眼放光的状态， 说说 肯定是特别有很多分享的， 就是非常非常亢奋的一个状态哈。你进到那个哈利波特园区，第一个就是会进到那个霍格莫德村、 嗯、 而且是冬天的霍格莫德村， 对， 白色的， 还有白雪， 没错、 嗯、 特别特别的好看。那整个霍格莫德村呢，它会有很多的魔杖互动点、 嗯、 哎，就是说大家如果在这个商店当中买了一个可互动的魔杖的话，站在那个互动点上，然后按照它的标识稍微精致一点的对准它的那个感应点去互动一下、嗯、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那张博那次也是 你们体验 就是这个互动让我被 让他变成了麻瓜， 对，称作麻瓜了 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那个点的话，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有一个红外的感应的装置， 就魔杖头， 对，魔杖头会有一个发射的装置、嗯、但是它需要你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面有一个点位，你站在那里，如果是偏差的话可能识别还没有那么的精准，所以我刚开始没有认真阅读这个说明书上去就我以为是 一头挥舞， 对，一头挥舞，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嗯、 后来仔细看过之后说是固定的线路之后才可能做出反应、 哎、 所以我是做了大概有四五次 对，我都放弃了，我都不想给他拍了 就是我们作为游客咱们得先看一下每一个互动点位有固定的挥舞姿势，就您拿那个魔杖不是乱挥是吧？ 对对对， 它有一个固定的动作， 地上会有一个圆形的这种标牌。 嗯嗯，如果大家是哈利波特的粉丝、嗯、应该也对电影当中出现那些咒语非常的熟悉，大家也不妨嘴里大声的喊出咒语是吧？ 但是声音好像是没有用的， 对，声音没有用，它其实 但毕竟加氛围， 对对对， 是是是， 关键点还是在那根魔杖上哈、 嗯。 然后咱们说完了这个互动点，再来聊一聊它的娱乐项目，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叫做《哈利波特禁忌之旅》， 嗯， 它是一个黑暗骑乘类的项目、 嗯， 就是大家坐在一个车上，然后里面是一个类似于裸眼3D 的那种效果，然后大家是跟着哈利一起，就像骑在一个扫帚上， 嗯、 然后去。就绕着城堡整个转一圈，其实这个项目我觉得啊还是会有一些惊险刺激的成分在里面、 嗯、 首先它有一些黑啊，它里面有点黑，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张博，反正我记得咱们两个下来以后好像都有点感觉头晕晕的， 嗯，因为它那个座椅还是会变换不同的角度，尤其是跟你的视觉会进行一个搭配。 它算是室内过山车项目， 它不 是 过山车，它是黑暗骑乘类的项目， 它主要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视觉屏幕的，其实就是声光电一体，然后你置身环境当中就好像是参与到电影镜头里面一样、 嗯、 就是 它会有 骑着飞天扫把那种感觉， 没错，它会有俯冲，然后会有拐弯，非常猛的那种拐弯、 嗯、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说身体上怕承受不了的话，这个项目也要谨慎一点哈。但是它远没有霸天虎那么的刺激。 嗯， 那除了这个呢，它里面还有一个过山车叫鹰马飞行、 嗯、 这个鹰马飞行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它还是让我有一点觉得自己承受不了的，但它好就好在它时间很短， 短。 你怎么什么都承受不了？ 我真的不坐过山车，我去欢乐谷也不坐过山车。 说实在的，你们两个刚才说的那个大阪应该也有，可能名字多少有点不一样，但是类型是相同的。 对， 你刚才说的那个鹰马飞行应该是和海格一起，是不是？它算是一个小型过山车吗？ 啊，是一个小型过山车， 对，是小型过山车。 啊，整个的时间也比较短，整个坡度啊，包括这个也没有翻转，更没有就是头朝下的这种姿势。 对，但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就主要是我刚觉得哎，我可能要吐了的时候，它突然停了，然后我就觉得啊，还好还好，这个过山车时间比较短， 没关系哈。你就品尝一下黄油啤酒，买一买周边， 哎，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 说到这个黄油啤酒啊，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在咱们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这个黄油啤酒，应该是都不含酒精的。因为像国外的一些环球影城，它可能会还去售卖一些带酒精的黄油啤酒，但是北京的好像它基本上都是没有酒精的，所以说小朋友和开车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喝。 哎，小朋友们可以放心饮用哈，包括大家如果开私家车去逛园区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喝了这个饮料是不是我们还就没法开车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纯软饮，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甜品。 再来说说功夫熊猫吧。 好，功夫熊猫呢，它肯定是这个咱们北京最有特色的一个园区了嘛，然后世界上第一个嘛。其实我觉得它的主要卖点还是说它的这个 IP 以及它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玩，就它里面的所有的娱乐项目都是那种非常低幼的那种娱乐项目。除了有一个项目叫灯影传奇，可能有一些不太喜欢旋转类的朋友会觉得稍微有点受不了哈。其他的比如说像神龙大侠之旅啊，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激流勇进，就是能叫激流勇进， 没有俯冲， 它并不激流，就是它是一个水上的一个也算是黑暗惩戒类的项目吧，就是它会带着你走进功夫熊猫的世界，前面就会非常的平稳嘛，然后一直期待着那俯冲的那一下，然后当你上到那个高坡的时候，你准备啊的时候，然后发现它底下是一个特别平缓的坡，对，所以它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然后它特别有特色的一个餐厅，其实就是电影里面也出现到的那个平先生面馆，就是阿宝他爸爸， 对， 就是养父那只大鹅，他开的那个平先生面馆，你就会觉得，哎，我在一个功夫熊猫的世界里面，真的吃到了功夫熊猫里面的平先生开的这个餐厅，而且名字都一样，哎，你会觉得沉浸感特别特别的强， 对于电影的粉丝来说，还挺有情怀的。 对，然后面馆嘛，它里面主打的就是一些中国的面食，比如说像炸酱面，然后还有广式的云吞面，还有四川的担担 面， 对，还有鸡丝面等等等等，特别特别的好吃。 满足不同时刻对不同口味的需求哈。咱刚才说了几个园区，是不是还剩下一两个没有跟大家介绍？ 对，其实这个功夫熊猫跟另外一个园区就是小黄人乐园，他们俩的功能我觉得还是很类似的，目标客群都是这种亲子类的家庭，主要是给孩子玩的，所以整个这两个园区里面的这种体验项目都不属于很非常刺激。大家家长可以带着孩子玩，也有一些就是孩子可以自己去体验的。最主要的就是这里面像小黄人和功夫熊猫，它的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多打卡点或者是拍照点，非常多的这种雕塑或者是人偶这种设置，所以在里面的话你可以拍大量的好看的照片，虽然项目不一定非常的刺激，而且里面这个两个园区的他们的那个商店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我觉得是周边的纪念品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功夫熊猫纪念品，其实它在全球因为是首家嘛，所以你可在里面可以买到非常多独家的这种纪念品，而且据说里面90%的纪念品都是中国团队来设计的，所以也是可能非常中国化的本土化的一个园区。 主要是在别的地方咱还买不着，看不见这些场景， 而且这两个园区都是室内的，其实冬天的话大家去打卡也完全没有问题， 就不会受到气候天气的影响。 对， 就说到那个功夫熊猫园区，我看大家有在网上发那个图，就它有一棵特别高特别大的树，据说那个树上的花瓣儿， 仙桃树 啊，仙桃树， 智慧仙桃树， 也是什么人工打造，然后弄了多少多少个花瓣儿，看起来非常的壮观，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多朋友打卡拍照的一个点吧。 它会定时的有一个光影秀，那个树会通过灯光的照射产生一些非常好看的变化。 哎，其实晚上的环球影城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的漂亮，包括很多朋友会拍那个霍格沃茨城堡，它也会有那个 灯光秀， 光影流转的效果非常的壮观啊。 没错， 哎，大家找好位置好好的打卡，可以拍一个漂亮的照片出来。 嗯， 咱说了这么多关于游乐项目游乐园区的事儿，其实北京环球度假区除了这些大家可以体验项目的地方之外，还有一个部分叫做城市大道，这应该是在整个园区一进去的地方嘛，靠比较靠外的一些地方，就是它这个是承载了一些功能。 如果大家开车去停车场的话，去乐园的话会经过这个城市大道。 哦， 而且它是免费进入的，就不用买门票就可以进入。 哎，也就是说我现在有时间我没买票我也可以去城市大道。 对，我去那儿逛个街。 都是免费开放的。 哦，那它里面都有什么样的设施，我们可以体验到哪些不一样的一些，比如说吃喝玩乐方面的不一样的体验服务。 它里面给我的感觉是可能吃的这种餐厅占大概有可能六成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有非常多的好吃的，对 对， 各种各样的这种餐饮都大家都可以找到，像西餐呀，包括很有特色的那种库巧，有叫 巧 克力商店，对，很多特别女孩们特别喜欢的甜品， 没错， 对，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卡通人物的互动，这也都是带入进去的，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品牌的跟环球合作的这种手店，比如说里面我们曾经在那 首店就是第一家店的意思是吧， 对，有些是全球首店，里面有一家叫牛鱼餐厅，它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品牌，也是在美国之外的第一家店， 包括还有什么咖啡是什么 皮爷 咖 啡， 对， 还有包括你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些全聚德呀东来顺这些老字号也在城市大道里面都开的有店铺，而且设计是非常的时尚，能够跟环球进行一个深度结合的，大家到时候可能在里面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全聚德和东来顺。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如果没有买票我去城市大道逛一逛，我们能不能和那个它标志性的那个大环球合影，那边 可以，它那个球就在城市大道， 就在城市大道。 对， 其实城市大道是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区的一个夜生活打卡地来打造的，所以大家以后都是免费可以到那里进行一个体验，也是北京的一个新的像三里屯啊或者是那个五棵松啊这样的夜生活打卡地之外，在东部的这个城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 是，它会一直开到十一点，晚上十一点。 哦，营业时间还是比较晚。 对，而且大家如果说想要给比如说外地的朋友说，哎，你们北京环球影城开了能不能给我买点周边啊什么的， 有吗？ 他那儿也有一个挺大的周边商场，如果大家说我不用进到乐园里面，我想给朋友带一些周边或者说其他的想去买一些周边的话，完全可以到这个外面的商场里面去买。 嗯，所以这个城市大道肩负的任务还是挺重大的，吃喝玩乐购游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城市大道当中体验， 还有一个电影院， 还有一个电影院， 城市大道电影院。 说了这么多，咱们北京环球度假区9月20号就要正式的开放了哈。那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要去环球影城当中玩，提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我觉得因为像环球影城乐园还有包括像迪士尼这种，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沉浸感嘛。我觉得其实大家不妨在去到乐园之前可以先看几部电影，就是大家不用把所有园区的电影都看一遍哈，大家挑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电影，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电影咱们之前看过，但是玩之前可能在你的脑海里面已经印象不深了，比如说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哈利波特啊，挑一部看，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小黄人系列，就是应该叫卑鄙的我，卑鄙的我的那个电影，然后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功夫熊猫、 变形金刚， 对，功夫熊猫可以看一下三，因为三的那个里面的人物会全一点，对，然后变形金刚还有侏罗纪世界啊，侏罗纪世界看个一应该就差不多了， 就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电影，起码对这个环球影城嘛，毕竟是以影视 IP 为载体，可能大家在玩的时候更能体会到园区里面设置的那些小彩蛋， 你的 其实所有的设置都是围绕电影来打造的，所以你如果没有电影的话就相当于缺了一个根儿，你看到很多东西都是无感的， 那是什么？ 对，就因为跟我们团队的时候，这是一个挺典型的例子，我们团队当中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同事，对，然后他可能对这里面的很多电影都没有看过，所以他看到这些参加一些互动项目的时候都是一种我觉得是游离的状态， 就那个老师在奥利凡德魔杖店的时候 我穿了一身斯莱特林，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一个学院的这个衣服啊，然后我就站在那儿，然后就一直两眼 放光的，但是没有被选中， 对，期待奥利凡德老爷爷能够选中我去互动，但是他偏偏就选中了我们团队里面年纪比较大的那个老师，然后老师就是 全程是这 发懵的状态，我干嘛呀？我要干嘛呀？哎，你别找我，你找他，你找他就指我，你找他行不行？然后他跟你互动行吗？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甚至还要把奥利凡德的那根魔杖带走。 奥利凡德先生表示非常不能理解，真的。 对，这里面有一点就是他那个，当你被魔杖选中的时候，他头顶会有一个一束光打下来，然后还会有这种吹风的效果。 这是叫天选之人。 对，天选之子。但是当时斯农站在旁边就特别遗憾的感觉啊，如果是他的话，能拍出很好的效果。但是那个老师说，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 这是要干嘛？ 社死现场。 对，说到这儿，园区当中也会出现很多电影当中的人物，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奥利凡德先生，也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是出现在《哈利波特》当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这个主要的职责就是进入了一家魔杖店啊，是一个魔杖手艺人。 是公元三世纪还是公元前三世纪？ 公元前什么382年？对，差不多了。 对，然后还有像三强争霸赛，你也可以在《哈利波特》的园区里面看到，只不过我们当时去看的时候，人家争霸赛已经结束了。 对， 有现场表演。 对，有现场表演。 各个学校的校歌，你比如说霍格沃茨是 Double Trouble， 就拿那个蟾蜍配合演出的那首歌。 对，那个是有的，那个是有的。 像还有其他的魔法学校，比如说布斯巴顿，他们就是非常法式优雅风情。我看那个演员 是芭蕾的是吧？ 非常好看的小姐姐们， 就跟从电影里面出 来走出 来 一样， 一样的， 真棒。 这一听你们两个都是。 哦、 资深哈迷， 对， 资深哈迷 麻瓜， 非常期待到时候可以去亲眼看一看。 其实很多这种互动园区里面的这种互动小表演，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现场的话也是气氛会烘托的非常好。比如在小黄人乐园里面也会有这种小黄人见面会，然后播放着音乐，跟着小黄人一块儿这种起舞，很多观众都会被这种情绪带动起来。 尤其是小朋友应该特别喜欢， 没错， 他本身又是一个稍微偏低幼向一点的园区哈， 是。 咱说的要对电影有基本的了解，这样的话大家的游园体验会更好一些。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看一点攻略，当然不能就是说去了之后把所有攻略看一遍，感觉不带任何的。对，没有任何好奇感的去了。但是你要知道，比如说园区里有哪些项目，比如说哪些项目是值得大家去花一点时间去排队的，什么项目可能你跳过就 OK 了，或者是说你在游玩时间有剩余的情况下你可以去看一看，这样的话你可以好的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因为你要想一天之内游玩整个环球影城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如果时间规划的不合理，那你就当天就实现不了这个愿望，只能再买一天门票或者选择一晚住宿，这个成本就是增加的。 没错， 可能对于咱北京本地的朋友来说，这倒还好哈。我今天比如说玩了三个园区，我下回找一天我再去玩剩下的几个园区。那如果说对一些比如说外地的朋友，或者说我时间特别紧，我只能抽出来一天安排在环球影城，那你们两个有没有特别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几个地点，或者推荐大家要尝试的一些项目，会有这样的一些攻略推荐吗？思农， 那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现在最火的项目，其实就是霸天虎过山车和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这两个如果大家身体可以接受的话，对，推荐大家去玩这两个。然后呢还有就是其实这个园区里面有很多的吃的，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刚才提到有很多有特色的，有一些是在北京开的第一家店，也有一些是咱中国传统的老字号也在环球影城开的店。 就比如说我发现一个小彩蛋，就是它的不同园区的爆米花口味是不一样的 啊。 比如说小黄人园区，那肯定是 banana 对吧？还有在这个好莱坞园区里面，它的这个爆米花是草莓味的啊。对，然后还有、这个 你买的那个汽车那个是吗？ 啊，什么？ 我吃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对，然后还有那个未来水世界是一个大型的特技表演的一个园区，然后它里面呢是卖的是严老板的爆米花，所以它的爆米花是咸咸的。 这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细节啊。 对，小彩蛋。 而且每个园区的餐饮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主题的菜品，比如说在小黄人那边的老巢餐厅，你可能可以买到小黄人的这种造型的蛋糕， 蛋糕， 对，你都不舍得去吃。 就是一定要先那个拍个 照，拍 照 留个纪念，而且拍好几张，没错。 最后选出来拍最好的一张，可以发发朋友圈了。 对、 嗯、 对，那说起来，如果说准备工作的话，肯定就是我们在当时在园区里面的一个血泪教训，就是一定要带好充电宝，而且一个可能还不够，因为大家进去之后拍照是主要的一个任务嘛，可能会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但是手机充电宝有时候这个一天下来之后确实一个都不太够，但是在园区里面呢充电宝服务又不是特别的充足，所以大家能够提前准备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自己准备是比较稳妥的，但是园区也会有充电宝租赁设施， 园区我们 只见过一个 无障碍设施也会有， 对，现在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内部压力测试嘛，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只在功夫熊猫园区看到了一台充电宝、然后其他的地方是没有充电宝的，但是不知道它正式开园以后这个设施会不会跟得上， 对，因为我们也给他们算是一个反馈，提过这样的一个建议，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方面需求， 没错啊，手机电量充足让大家才能玩得更尽兴一些， 对，而且其实在它的一进门还有存包寄存柜是收费的、然后还有像包括园区里面的这个直饮水的设施都是非常充足的， 它是让自带比如说饮料或者食品入园吗？应该是不行、 对，但是有这种直饮水的话，其实水这一块就是你如果不购买水也可以完全就是实现， 所以喝水的问题大家其实不 用 太过 担 心， 对， 但是餐饮的话如果大家那个进入园区的话还是要去体验他园区里准备的一些美食哈， 还有像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在室外玩一整天嘛，因为它只有两个园区是室内的，其他基本上都是室外的，防晒措施很重要，还有就是有些小姑娘就别蹬着高跟鞋去了，那园区实在太大了，就你想北京环球影城的一期就这么大， 公顷 哇，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穿一身舒服的鞋，对吧？哪怕咱们穿着美美的哈利波特的衣服去，也配一个好看的舒服一点的运动鞋， 穿着舒适便于运动，这样是最好的， 没错。 最后再来说说交通和住宿方面的一些配套基础设施，这个张博应该之前也做过采访，包括我也看你在新闻广播也发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包括它的停车位是分为几个停车场是吧？ 它其实环球影城是北京的一个重点项目嘛，所以可以说是北京举全市之力在为它进行一个服务，像环球影城有两条轨道交通，也就是地铁连通，现在包括之前很多北京人就是特别期待的八通线和一号线也是在环球影城开园之前现在已经彻底的贯通了，就是大家坐着一号线从石景山就可以出发，就可以一下子一站到环球影城，和七号线也 OK，然后另外还有两条高速，未来的话从这个两个机场乘坐轨道交通到达环球影城也都是非常便利的，现在预期一期开园之后每年能够给北京带来是超过1000万的客流，所以这个客流量还是非常大的，本身是准备有差不多是10000多个停车位，也是分成不同的区域，有专门的这种旅游大巴的停放区，也有私家车的停放区，还有代客泊车，当然多种多样的这种服务类型，收费的标准也是非常的层次化的，像基本的话是1天100块钱，其实整个的如果是放在北京的这个停车市场来说还可以，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最方便的还是坐地铁去，出来之后，对，公共交通出行 出来之后就是乐园大门了， 对，就是城市大道，然后你在城市大道逛一圈，在那个地球那个地方它的标志性的对地方打卡拍照之后，经过一座大桥，经过一座桥，走过那个萧太后河之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环球影城的这个入园的区域了。 也非常感谢张博的提醒哈。当然呢，刚才张博也提到了说，现在预计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能都会慕名来环球影城打卡游玩。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这个疫情面前，我们还是不能放松我们的防控措施。大家在进园游玩的时候，咱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交距离，包括您千万要戴好口罩，如果咱们在就食进食之前呢也要洗洗手是吧，勤消毒，保障我们和他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和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他每个项目和餐厅的门口都会配备这个免洗的洗手液，然后还有包括如果你把口罩摘下来的话，工作人员都会非常面带微笑的提示你， 很友善的提醒， 对，还有包括做一些项目的时候， 其实防疫也是他们重点的一个注意的一个